切的声音。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十大名花之一，已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人们认为它不畏严寒，品格高贵，是花中君子。自古以来，文人雅士以菊花为题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数不胜数。不过，菊花好看，养菊难。上千年来，为了让有气节的菊花永久地流传下去，一批一批的园艺师们秉承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以育人之心养护菊花。北海公园的刘展就是他们中的一位。菊花是北京市的市花，现在看菊展、养菊花，对北京市民来说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不过您也许不知道，菊花进入百姓家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儿。 这个菊花呢，过去啊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着，当时养菊花的基本是皇宫啊或是官宦人家，因为在过去像这个养菊花 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儿。 这个菊花呢，过去啊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着，当时养菊花的基本是皇宫啊或是官宦人家，因为在过去像这个养菊花的人，他得有生活保障，他才能去养这菊花，比较耗功夫耗时。还一个是养这菊花呢，你得有这个院落你才能养，不像这个家里这个盆花什么的屋里就可以养。菊花呢它是露天的，还得比较宽敞的地儿，通风比较好的地儿，可能过去不普及，可能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菊花现在在北京为什么影响面这么大呀？就是因为我们80年开始搞第一届菊展，一年一届，搞了35届了。每年到11月份啊，北京市民知道北海有这么一个菊花展，基本都上这儿来了。这么多年，公园对这个菊花的传承啊，也算是做出贡献了吧。 说这话的是中国菊艺大师、北海公园菊花班的现任掌门人刘展。 我叫刘展，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四代传承人。 刘展是第四代传承人，第一代始创人是谁呢？他就是有着当代陶渊明之称的刘文嘉老先生。刘文嘉，人称菊花刘，民国初期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曾在中东铁路任职。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中东铁路大权，刘文嘉不甘当亡国奴，举家迁到北平，效法陶渊明建房种菊、蓄须养花，成为了京城有名的园艺大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到访他的菊园并题词。 当时刘文嘉的妯娌好像是290多个品种，应该在当时算是相当全了，因为当时品种不是特别多， 在59年那年呢，因为他也岁数大了，好像他觉得怕把这个东西啊在他的手里啊丢失了，所以呢他就转交给国家了，委托给当时是北京园林处，园林处又委托给北海了。刘老先生他那一套养法加上他这套品种，整个就移过来了，移交给北海了。所以呢也就是按照他那养法一直这么一代一代的这么传下来了。 其实刘文佳老先生一生的心血最终交付给北海公园并不是偶然。作为皇家园林，早在明代北海公园就有为皇家种植菊花和开办菊展的记载。不过刘展继承这一份衣钵，成为了第四代传承人，却是一个偶然。 我们那年代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是分配哪儿是哪儿，就分到北海公园了。77年来的，刚开始是养那个草花，什么春菊啦，什么三叶堇啊，小李花呀，串红。后来呢，人员调整，说这个部门累点，需要年轻的小伙子，所以呢，就给我调过去了，就又养这菊花，等于是干了一辈子吧，再干2年也该退了。 那么这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由北海公园代代相传的菊花养殖技艺到底是什么呢？刘展说，说起来很简单， 全国各地养菊花的方法都不太相同，所谓说这个传统技法就是老北京的一种养法，扦插完了以后呢，在温室里生根，等晃过苗以后打尖儿，把这尖儿就给掐了，头掐了，这个头一掐了呢，它每个叶子都一个生长点，完了叶子这儿全出来了芽子，完了我们再把芽子都掰了，也就是说地上部分的生长点全给它去掉了，那植物怎么办？它也得生存啊，它就从根底下往上憋芽，我们就是最后养这个芽子到秋天开花。北海的这养护技法是这么个养法。 这项传统养殖技法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花开得大，它就是平时营养积累时间长，营养多，储存的多，花才大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第二年繁殖的芽子相当的多，因为它生长期长，底下的营养储存也多，它第二年出来的芽子也多。你像是芽子少，就一两个芽子，第二年一插没活，完了这品种没了。所以呢，那种养法它就是芽子比较多，对它的这个保留啊什么都有一定好处。 品种多不仅有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对赏花的直观感受也很重要。 首先你品种多了以后呢，观赏性就强了，因为这菊花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这个花型多，花的姿态也多，颜色也多，它不是那千篇一律。你像月季它顶多是颜色多点，它花型是一样的，区别不大。你像菊花就不一样了，有丝发的，是有大球形的，有什么这个卷伞的，垂丝的，是各种形状，它这个菊花特别招人喜欢，就跟这有直接关系，千姿百态。完了，从颜色，从这个花型，它越丰富，观赏性就越强。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初春二月，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天窗照进北海公园的菊花房里，几百盆菊花芽整齐地排列着吸收阳光，芽子高矮粗壮不一，园艺工人蹲在花盆前仔细地观察，再用大剪刀把选中的菊花芽一个个剪下来。 咱们这是干嘛？ 这个就是采那个芽子，冬存的芽子，把它采掉了之后剪掉5厘米左右吧，然后呢就可以去扦插属于无性繁殖。 万物还未回春，园艺工人已经在为金秋的繁花盛开做准备。 像冬存的芽子在这个温室里边，冬天要温度稍微低一点，然后控制温度，控制水，让它尽量生长得慢，然后保存这芽子的最基础的营养。 这就是切伤之前的准备。先把那个蛭石到这个小碗里边，然后给它喷湿了，弄平了。要切伤的时候采下来的芽子，然后下边的叶子要给它摘掉几片，然后露出这个部分。像它那个叶的节间处是属于最爱生根的，然后得给它扒掉了，然后让它在这里边去形成愈伤组织去生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扒掉了之后插在土里边会很干净，如果要把叶子插在土里边它就容易烂了。 凡事有利有弊，传统养殖技法种出来的菊花大，培育的种子多，但是培育的时间长，耗费的精力也大。刘展说，赏菊一个月，准备九个月。 我们呢，一般是从二月开始啊，就是前期准备，准备蛭石啊，准备这个插苗用的这个器皿呐、啊。完了，到了三月呢，把这苗子给它移到室外了，挪到室外也是为了降温，温度低点不让它突长。到三月底四月初就开始扦插了，五月份我们就开始上小盆，盆前里起完了苗分栽，分成小盆养，养到六月底七月初开始换大盆定植了，就是这盆端出去开花以后就是展览用了。七月份定植完以后呢，就是正常养护了，主要是浇水浇肥。到了立秋以后，也就是八月的下旬吧，那会儿是打药浇肥，九月份就开始表扎了。它一个高了以后怕刮风，你要不拿竹竿表上以后它容易倒，就是浇完肥抽空就插杆绑表扎，完了打药再绑，因为它长生长快嘛，中间再扦插的什么浇肥浇水打药，就是一直到九月底吧，十月份就进入后期表扎抽皮锯展，到十一月份锯展开了，开到一个月十二月份，这是一个周期。 刘展说，最苦的时候是夏天。 这菊花它这习性就导致了这养花就比较累，菊花喜光，它在光线底下待着，工作人员也得在光线底下。夏天的话，你想要在太阳底下三伏天，那是相当辛苦的。 刘展打趣儿地说道，菊花班里无论男女没有白的，来的时候皮肤再白皙，过两年也都成小麦肤色了。最担惊受怕的是临近开花前， 尤其到后期，那真是天天得盯着的，牵扯到这虫害，菊花特别招虫子。地老虎它离老远就能闻见这菊花这根的味儿，它就都过来了，顺着那都上盆里了，叮铃咣啷叮铃咣啷，把那菊花根全咬了。所以那会儿就天天早上起来了就得捉虫子，就后期那就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张。你像那个你下的功夫大的，这一颗没注意虫子给咬了，哎呦心疼死了。你等于这一颗花这一年白干，特别心疼。 刘展说起虫害来痛心疾首，他想了很多办法来防虫。 拿一空花盆扣在地上，完了我们这盆花蹲在这盆上头，地下海虫上不来了。原先是放在地上，搁地上什么好处，就是它那根呢、啊、它往地底下扎，它根越发达花就越发达。垫起来养呢，它的优点就是地下害虫给它隔离了，就看你心细了，你要心细一样也能养好了。 其实不用哪些特定环节，光是日常浇水就不是一项轻松活。北海公园的2000多盆菊花得一盆一盆的浇， 从上到下都要喷透了，然后才能保持住水分。然后以后就是每天2次水，上午1次，下午1次。 同样是菊花，它每盆的要求的条件都不太一样，会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就好比说吧，这个品种比较强壮，相对着抗水啊什么的各方面强，可是它在幼苗期呢，或者它在生长期生长的不是发育不是特好的时候，比较弱的时候，你也不能那么浇水，也得浇少浇水。 不同品种不同时期也不一样。 对，也不一样，那就真是拿那浇壶滴了着，这盆多那盆少，那盆不浇，就那么着，不是那么拿着水管子哗那么着，肯定养不好，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养的菊花特别的需要心细，你心细养出那花跟那稀里糊涂过来那么一天，你到年底你都甭说，就一看这花就知道这个人这一年干的这个工作是怎么干的，一看就能知道。 像刘展这样的老一辈养菊人都管养菊叫刺菊， 意思就是以伺候菊花的心态来养花， 拿那花就当自己孩子一样啊，你得去伺候它，伺菊啊，说甚至比孩子还要心细。为什么小孩还能说呢？哎，我不舒服，我这儿我不行，今儿撑着我了，今儿渴着我了，他能说了，这花说出来，全凭你观察，那么就得真得拿出110的，你去观察这花，真得上心，你得能看出这花的表现，它什么意思。 对于刘展来说，也许当初接手这份技艺只是一个偶然，而他用4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传承人。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2015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几百盆菊花芽在菊花房里安安静静吸收阳光，等到金秋时间，将会开出姹紫嫣红几百种不同的菊花。而此时的它们，青一色绿油油的杆和叶，不过是高矮粗壮略有不同，很难分辨出每一盆分别是哪一种。这是对普通人而言，和菊花朝夕相对30多年的刘展，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不同来。 一盆是一个品种，没有重样的。 看这些芽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哈。 像你们看可能是看不大出来。 您跟我说说，比如我觉得这两盆吧，这样差不多吧，看着。 你看这俩是接近，可是花不一样，不是一个品种啊。这是一种球形大圆的，这个是那个勾环，就它那花瓣垂下来以后，它完了反上一个勾。 哦，见过。哎，那这俩差挺远的呀。 对，花瓣就差别就比较大了。 问刘展如何能有这般本事，刘展说，秘诀就是两个字， 就是态度呗，对工作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你首先你先有一个态度，你再说别的，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北海公园以菊花闻名，自然而然吸引了许多爱菊之人前来，刘展也乐于跟他们切磋花艺。在他眼里，爱菊之人对菊花的态度是最值得尊敬的。 有几个天天上我们这儿就跟义工似的，因为他以前他们家里啊有地儿住平房嘛，有个院养，随着现在这拆迁什么的，现在都上楼房了，养了好多年了，特别离不开这个，割舍不了，怎么办？上我们这儿来干活，他是过瘾来了，就天天比这个正式工来的还准时呢。到这儿来干完了以后就走，就达到这种程度，就对这菊花喜爱。我就跟我们这儿说，我说你们能达到这样就行了。 花也不归他， 不归他啊，就上这儿过瘾来了。哎呦，那认真程度，而且是真干呀，70、80老头儿那差的。 您这也不排斥他哈？ 我们这不愿让他干，毕竟岁数大了。可是不让干真不行，他就是说我上这儿就是干来了，真是对这菊花太喜欢了。 养菊花近40年，刘展也算后继有人了。 对，这个品种特别的不爱生根。 徒弟刘宁是北海公园的青年园艺师， 繁殖了， 加入菊花班10年。他潜心研究菊花，如今看叶识花，他也能辨识出100多种。刘宁说，看叶识花不仅是加深对花的了解，也有现实意义。 北海的菊花不是种植资源基地吗？扦插完了呢，就是剩在小盆里边种植，要搁在那个陆地上晒太阳。这个时候呢，那个大喜鹊就来了，它就喜欢这个菊花盘，可能是菊花那个名字的牌子，然后插在那个每个品种的小盆上，它可能就叼走了去搭窝的了。所以我们每天还得轰喜鹊，除非是你把所有品种都记下来了，即使没有名字没有牌你也没问题，知道这个花叫什么。 除了学习传统，也不忘创新。去年刘宁培育的两种新品种获得了北京市金奖。 最近两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属于墨色花里边算是最黑最墨的。 眼前的徒弟虽然争气，刘展对传承还是有些担忧。 我就想再找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单薄点，再有这么一个

的声音。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5月15日21:30，通往汶川咽喉要道的巨石被成功爆破，西线通道彻底抢头。一条救灾生命线点燃了所有人的期望。没有闪光灯，没有鞭炮声，连续施工20多个小时的开路勇士们没有欢呼和拥抱。130名官兵，22台施工车辆默默退到宽阔之处，救灾车辆闪着车灯急切地碾过路面，呼啸而过。然而就是在这个没有灯光的夜晚，还是有许多汶川的人走来，含着泪水说，谢谢你们武警部队，我们有救了。16日早上6时，根据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令，部队从汶川向映秀湾方向进发，投入到抢通汶川到映秀公路的战斗中。刚刚抢通被塌方体掩埋的草坡隧道，陶然与李川的队伍又接到命令，火速抢通汶川至茂县的213国道。这是一条沿岷江通往九寨天堂的路，每个带团的导游路过汶川，都会讲这样一个凄婉但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一次特大地震，一个美丽的小镇整体被埋入了水下。后来，这里就生长出碧蓝的海子。至今，这里的海子还会长出红枣，血一样的鲜红。但是今天，很多曾经讲述这个传说的人也被深深地埋进了这条路，赋予了这个传说一个更为惨烈的版本。正在工作的挖掘机上面是高达上百米的高边坡，摇摇欲坠的岩石露出狰狞的面目。5月20日15时左右，九支队总工程师罗松涛看到满坡的风化岩石被地震震松了，随时可能垮下来。不好，崩岩了。正在这时，山顶卷起一抹尘烟，步话机赶紧报警。滑落的岩石越滚越快，卷起漫天尘烟，下面的2辆挖掘机一进一退规避。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块巨石快速砸到了一辆挖掘机上。这辆挖掘机1厘米厚的钢板被砸了一个深窝，驾驶室的玻璃全部被砸碎， 让非亲身经历者难以理解的是，此时此刻，官兵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想这样的危险，而是继续不停地向前，向前。这一天19时30分，随着第一辆从茂县开往汶川的越野车开过茂县南新镇杨毛坪大桥，连通汶川的第二条紧急救援通道，国道213线汶茂段胜利贯通。让人感动啊。绵绵细雨之中，武警水电九支队李川副支队长和后期抵达的王永平支队长抱头痛哭。两个七尺男儿，堂堂的团职指挥员，在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后，再也无法隐藏心中的痛楚和喜悦。在他们带领的士兵面前，再也无法板起他们刚毅的脸。这是生命的奇迹，这是忠诚的力量，这是人间的大爱。曾经作为军人的我，想起这些，都不由得为陶然与李川他们担忧了一把。他们可是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令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所幸的是，陶然与李川他们在行动四个小时之后得到上级的明确指令，阵中在汶川，迅速组织官兵打通驻地到李县的公路，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汶川方向推进，打通紧急救援汶川的西线生命通道。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所幸的是，因为他们的提前行动和准确判断，通往汶川的咽喉要道在汶川人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在仅仅70多个小时之后就打通了。所幸的是，他们连续奋战八天，虽然一路上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130名官兵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死神的追赶，无一伤亡。汶川的路通了，汶川救活了，官兵们还要奔赴新的战场。汶川人民用朴实的方式表达着对他们的深深谢意。60岁的藏族老阿妈转着经筒为他们祈福，地震废墟上重新燃起的灶火旁，汶川县雁门乡青坡村的羌族大嫂们把一勺勺热腾腾的百家饭打到武警水电官兵们的碗里。这就叫军民鱼水情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下一个故事是被誉为抢通生命通道、开路先锋的武警交通第一总队的。15日上午10时，根据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命令，武警交通第一总队火速从正在西藏、青海等七省区施工的18个项目组抽调138名技术骨干和经验丰富的机械操作能手，调集大型机械设备56台套，接替抢通进度缓慢的地方单位，受领抢通都江堰紫坪铺镇至汶川映秀45公里道路的重任。难怪这支部队会被人们称为筑路铁军。来到现场后，突击队员就如猛虎下山，驱动大功率重型机械装备开赴现场，以抢救危在旦夕的灾区群众生命为最大动力，以挖掘机突进、推土机紧跟、装载机收尾的三机连运协同作战方式，纵横双向立体布控，多点分段快速推进，展开了一场打通抢通生命线的接力赛。都汶路是通往镇中汶川，保证救灾居民迅速深入灾区紧急施救的最为快捷的通道。 由于道路中断，救援人员行动受阻，而水陆空运无法满足灾区大量兵力运送，抢通都汶路迫在眉睫。震后，都汶路上几十处大大小小的塌方群成为突击队员前进的拦路虎。其中映秀镇至汶川57公里的道路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部分路段整座山体垮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抢通。根据指挥部统一部署，暂缓沿国道213线直接打通都江堰至汶川段，而是采取迂回抢通的方法，通过从四个方向四条线路攻坚，争取尽快打通通往镇中汶川的道路。武警交通部队受领南线国道213线都江堰至镇中的镇中映秀镇的抢通任务。受频繁余震的影响，突击队员明显感觉到机身在轻微摇晃。更要命的是，山顶不时有飞石滚落，重重地砸在机身上，发出砰砰砰的可怕的敲击声。在上有飞石，下有余震，错综复杂的情形下，稍有不慎，人机随时有坠入峡谷，机毁人亡的可能。过！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卢廷俊头顶飞石，脚踏滑坡，目光如炬，指挥若定，用其余指挥调度数十台机械协同作战。出任一线指挥的卢廷俊虽然是政工干部出身，可现场组织指挥果断，作风硬朗。有一次悬口突降大雨，为防止山体在雨水冲刷下松动垮塌，卢廷俊顶风冒雨将人员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不料脚下一滑，被一个飞石击中，他的左手下意识地去撑地，继而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20多名官兵和13台机械车辆完好无损。待夜晚回去时，他忍着剧痛艰难地脱掉浸有血迹的手套，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肿得像个馒头。在场的官兵看到这个情形，无不为之动容。让人震惊的是，全长916米的紫坪铺友谊隧道在这次地震中遭到严重挤压变形，混凝土道路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并且有可能继续翘曲下沉。更为严峻的是，其中有近600米长的隧道顶部出现严重开裂，随时有垮塌的危险。经过专家鉴定，紫坪铺友谊隧道已经成为危隧，如果不进行技术处理和进一步的加固，前期由武警交通第一总队等单位辛辛苦苦抢通出来的都江堰至汶川悬口映秀的生命通道将面临进一步垮塌，那就意味着彻底切断了外界与上述两个城镇的陆路通道。前线指挥部决定除先前的突击队继续向前方纵深推进外，命令武警交通第一总队所属2支队抽调有隧道施工经验的官兵火速增援，确保隧道险情不加重，确保公路隧道畅通。具有多年隧道施工经验的第2支队工程师唐怀军接到上级命令，紧急赶赴现场。背包刚刚放下，唐怀军就与隧道建设专家一起到现场会诊进行科技攻关。站在高高擎起的挖掘机铲斗内，紧盯头顶裂开缝隙的隧道断面，唐怀军冒着余震不断的极度危险，用皮尺和红笔丈量记录下友谊隧道的每一处险情。唐怀军提出用装载机运送作业人员加紧施工，挖掘机随后进行顶压强支撑协同作战，这样施工保通都可以得到兼顾。针对岩层严重破碎、瓦斯浓度大和地质构造复杂的特性，唐怀军挑灯夜战，研制出钢支撑挂网喷锚施工工艺。 而对于大面积翘曲的隧道混凝土路面，则采用人机配合整平。两项革新方案得到专家的高度肯定，难题被攻克了。每推进一米，突击队员都要付出百倍的艰辛，每前进一步，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极地拯救的无限渴望。四级士官龚成强和川藏线抢险英雄梁明伟生前是睡在一个帐篷里的筑路战友，在冷曲和抢险战斗中一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震情发生后，为了烈士未尽的抢险事业，龚成强主动报名上一线。战斗期间，他的眼前经常浮现梁明伟亲切熟悉的身影，内心时时涌起暖流，干劲儿倍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通往绝地汶川的路上，英雄的事迹到处都是。我不想一一列举，也无法一一列举。险恶的自然环境锻造出来的战斗集体，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到17日12时，英勇顽强的武警交通官兵从都江堰紫坪铺开始，沿汶川方向打通42公里的道路，紧接着他们趁势而上，节节胜利。还有3公里，武警交通官兵就要打通都江堰紫坪铺至映秀镇的全线道路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总队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立即发出战斗总动员，号召官兵乘胜追击，迅速贯通全线。而此时，前面写到的成都军区某工兵团，也就是某集团军军长徐勇所属的那个团，也在另一头加紧抢通生命线，两军即将会师。此时军警迅速展开一场决战。17日17时30分，由都江堰市通往重灾区映秀镇的生命通道终于全线打通了，两军会师了。突击队员们兴奋地久久摁着喇叭大声吼叫，长长的鸣笛在向遇难者深切的致哀，也在向灾区军民发出强烈的生命信号。地面交通瘫痪，空运显得尤为重要。要让数以万计的救援部队快速抵达灾区，唯一的途径是空运。要将灾区急需的水和食品送到灾民手中，唯一的途径是空运。要想把山区的重伤员运送出来，唯一的途径还是空运。于是，空军、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在这场争时间、抢速度、救生命的赛跑中，展开了解放军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强度最大的一次空运行动。然而，已搭载伞兵飞抵重灾区上空的空军运输机，由于天气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专家说，物资空投艰辛自不必说，难度是很大的，特别是高海拔地区进行空投，缺氧是最大的难题。飞机在高空进行空投，缺氧非常严重，士兵都会有头晕、浑身发抖的反应。有的士兵下来后直接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虽然带了些氧气瓶上去，但是不够用，只能提供给靠近机舱尾部的士兵用。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气流大，在高空气流下，战士根本站不住，很危险。另外，飞临灾区上空时，强大的气流和浓浓的云雾，时而把飞机抛起，时而把飞机压下， 机组人员只有密切协同，全力保持平稳飞机状态，才能找准空投点。我还听说，首批出动的4500名值守空降兵第一梯队战士是全部写好遗书才赶赴灾区的。苍天有眼，5月14日后，汶川地震灾区降雨渐停，天气转晴。中国空中救援部队对震中地带相继实施空降、空投与机降，三管齐下展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救援行动。14日，太阳露出的笑脸就像是对陆航团的奖赏。这天早晨8点52分，两架黑鹰从山谷中破雾而出，降落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镇外的空地上。2000多名已经在废墟中苦苦煎熬了30个小时的受灾群众欢呼起来，泪水模糊了人们的眼睛。743号长机在副团长李翔的带领下率先冲入云端，将军区司令部一支13人的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通信参谋王凯在牛脑寨山顶用卫星电话向军区指挥部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1/3的房屋倒塌，急需救援。这是与世隔绝40多个小时后，孤岛汶川向世界发出的声音。我还在，我还好。此后，应急通信基站紧急建立，虽然信号覆盖面积和信道宽度有限，但已经可以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的通话。这一天，空降兵也成功实现了空降。美丽的伞花绽放在汶川上空，它带给大山深处的灾区人民无限的希望。药品、食品、救援人员通过空中桥梁源源不断地运进灾区，压伤摔伤的各类伤员争分夺秒地被运了出去。仅映秀镇一地，短短3天就运走了多名重伤员，带来了大批食品和药品，灾情得以迅速缓解。意外的是，在飞行往来之间，除了常规的运送物资人员，在不知不觉中，飞行员又变成了空中信使。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沓沓的字条。一天飞行结束，他们的通信工作才刚刚开始。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副团长姜广伟说，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但是，所有的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项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再后来，他们又将烧毁的飞信送往电台、电视台，滚动播出。生命的通道，希望的通道，在空中架起。在这条通道上，充盈着真情与感动，但是危险与安全也是同行同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从16日起，救援工作由映秀镇等镇中地区向周边偏僻山区深入展开。每一个边缘小镇都回响着直升机的轰鸣声。一支支救援队伍被直升机输送到灾区的4面8方。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 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与世隔绝40多个小时后，孤岛汶川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此后，应急通信基站紧急建立，保障抢险部队的通话。 从16日起，救援工作由映秀镇等镇中地区向周边偏僻山区深入展开。卧龙、耿达、银杏，每一个边缘小镇都回响着直升机的轰鸣声。一支支救援队伍被直升机输送到灾区的四面八方。5月17日下午，淡淡的薄雾笼罩着成都太平寺机场，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由于天气的原因，空军某搜救团只出动了3个架次。想到灾区群众已被困了120多个小时，全体机组人员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天气好转，一边恨不得马上飞到灾区。17时50分，眼看天就要黑了，天气依然没有好转。早上6时就进场维护飞机的机务官兵开始准备给飞机盖上蒙布。这时，机场引导员的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声，汶川县映秀镇发现一名被废墟掩埋5天的幸存者，某某号飞机立即准备起飞，运回太平寺机场。空军特级飞行员机长李春辉摊开地图，机组人员迅速聚拢在他的身边。前一天，他们载着1吨通信设备飞过一次映秀，对那里的复杂地形已了然于胸。只是这种低云低能见度的恶劣气象条件会不会给飞机带来危险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春辉的身上。李机长斩钉截铁地说，救人重要，马上准备起飞。装载物资、拉升、出航，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18时，直升机满载物资急速奔赴映秀。映秀地处深山腹地，航线必经之处高山林立，是整个灾区最难到达的地点之一。云雾翻腾的狭窄山谷间，李春辉发挥专业搜救直升机的优势，通过气象雷达监控前方100-200公里外的气象情况，驾驶飞机沿着多普勒导航计算机提供的航线，在刀削斧凿般的峭壁间灵活穿行。 距离机载 GPS 显示的经纬度降落点越来越近。18时40分，降落点出现在李春辉的眼前，但是着陆必须穿过两座间距仅有100多米的高山，同时必须越过架设在1300米山谷间的高压电线。飞高了看不清降落点，飞低了高压电线拦在前面，飞偏了有撞山的危险，飞快了超过了降落点，飞慢了到不了降落点。李春辉沉着冷静地驾驶直升机上升到1500米的高度，越过高压电线后，控制好飞机的状态和速度，垂直盘旋下降，稳稳地降落在一条河沟旁边的空地上。旋翼巨大的轰鸣声中，一群医疗队员抬着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向直升飞机奔来，他就是蒋宇航，在废墟中被困123个小时，救援人员花了7个小时才把他救出来。19时30分，李春辉驾驶直升机顺利降落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早早等候在此的120救护车将蒋宇航转运到成都市医院接受治疗和检查。一场惊险的空中生命接力圆满落下帷幕，现场的官兵、医疗人员和志愿者纷纷向走下驾驶舱的李春辉竖起大拇指。5月19日下午14时50分，奔赴边远村寨救援的一支突击队向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映秀镇前线指挥部发回了一封鸡毛信，上面写着，距汶川县城44公里位于岷江东岸的新文平村银杏小学，217名学生和14名教师已被困7天7夜，请求救援。起飞，命令陆航直升机马上起飞。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徐勇根据上级首长指令立即下达命令。徐军长登上第一架战鹰，率先向岷江峡谷深处飞去。当直升机飞抵目标上空时，岷江两侧山体突然发生大规模持续滑坡，将突击队开辟的临时机降点摧毁，5次试降均未成功。战机在渐渐降临的夜幕中返航，徐军长命令突击队连夜开辟新的机降点。5月20日早晨，徐军长再次率领直升机紧急起飞，直插新文平村。盘旋、拉升、降落，经过多次试降，直升机终于在一个高悬江畔的机降点着陆了。银杏小学垮塌的楼房前，教师和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校长王安强抓住许军长的手，泪流满面。他说，昨晚见直升机降不下来，大家都急坏了。10点30分、10点42分、11点17分、11点39分，一架架战鹰满载惊魂未定的孩子们飞往成都。至12点57分，8个架次的直升机把217名学生和14名教师全部运出孤岛。一个名叫孙立的3年级男生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留言说，长大了我也要当解放军，这是对解放军发自肺腑的敬佩。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灾难无情，人有情，子弟兵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灾区到处流动着迷彩的身影，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有这种绿色的律动，灾区人民心中也滚动着一股力量。 子弟兵不知疲倦，不想代价，一心想的就是早一秒钟赶赴灾区，多救活一个生命。哪里最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危险，他们就战斗在哪里。为此，他们有的被埋入瓦砾负重伤，有的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子弟兵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着群众。子弟兵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随身携带的干粮送给受灾群众。有的部队三四名官兵分到一瓶水，也要省下来给受灾群众。某部官兵把自己的口粮给了灾民，却有九名战士饿昏了。子弟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用群众物品，并对救灾过程中发现、清理、上交群众钱物的程序做了明确规定。一支救援分队在雅安江从废墟中挖出的价值近1000万元的现金、存折、金银首饰、有价证券等如数上交。两支工程部队应地方政府求援，出动大型装备，先后掘开中国农业银行北川支行和北川县农村信用联社金库，把一个个保险柜、一支支钱袋从废墟中取出，使国家巨额财产转危为安。小麦和油菜成熟了，灾区很多群众没法顾及粮食收割，子弟兵又走进了田间地头。灾区人民也用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子弟兵的深情。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金花镇凤凰村，一位奄奄一息91岁高龄的老人清晰地喊道。南坝中学一个获得平安后的小男孩在日记中写道，5月13日下午，因为解放军的来到，大家很高兴，他们边救伤员边发粮食，我拿到一只冰棍儿，好吃。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解放军，觉得他们英武威风，现在我身边都是解放军，他们不像我想象中的天神，很亲和，像亲人，他们纪律严明，我们送东西也不要，随处可看到他们搜救灾民的身影。我在想，他们不吃不睡，真是天神吗？这样的场景太多太多，可以写成1000册书。让我们还是把目光锁定在汶川这片土地上吧。在汶川救灾现场，有这么一个政委，他叫李披金，是武警成都支队的政委。14号6时30分，李披金接到紧急开赴灾情最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的命令。这时，他的姐姐发来信息，说在都江堰上学的外甥女下落不明，要他去学校帮助寻找。其实家住四川省北川县志城乡的李披金，17名亲属中有3名遇难，10名失踪。在5月12日地震发生后，李披金当即带领官兵奔赴灾情严重的都江堰新建小学展开救援，在一线指挥抢救废墟下被困失声，李披金带头用手扒掉瓦砾砖块，组织搬抬水泥板，手指被磨破了，指甲被抠掉了。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官兵共抢救出103名被困失声。就在李披金全力救灾时，北川老家的姐姐打来电话，家里的房屋全部震塌，自己是从废墟中爬出来，跑到绵阳市打的电话。兄弟5家的亲人都被压埋在废墟里， 让李皮筋赶快想办法抢救。看着眼前倒塌房屋下被困喊救命的群众，当时李皮筋强忍悲痛安慰姐姐说，我正在都江堰救人，你们不要着急，党和政府马上会派人抢救的。说完又投入了抢救被困群众的战斗。从5月12日下午到14日早上，李皮筋带领官兵抢救出630多名群众。此时身边的战友得知李皮筋亲属的受灾情况，劝他派几个战士到学校去寻找。李皮筋坚定地说，这些受困的群众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于是李皮筋迅速带领1500余名官兵向映秀镇开进。映秀镇是这次地震的中心区，四周的道路全部被滚落的巨石和泥石流阻塞，没有道路通行。李皮筋带领官兵冒着大雨翻山越岭，徒步强行开进。在爬到一段500多米的山体滑坡地段时，突然再次发生余震，山上一块大石滚落下来，他在躲闪中与滚石擦肩而过。经过1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李皮筋硬是带领官兵通过50多公里的死亡路段到达映秀镇展开救援。李皮筋和救援官兵们在映秀镇选口中学等18个地点展开抢救，营救出了190多名被困群众。在食品、饮用水供给保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的官兵们，把自己携带的矿泉水、面包全部让给灾区群众。除了感动，李皮筋还用事实告诉了我，一个干部，一个党员的心中是如何装着亲人和群众的，在国难面前孰轻孰重。5月15日上午9时，济南军区铁军高炮团二连连长刘同新带着战士们前去搜寻救人时，听到了从废墟中发出的求救信号敲打木板的声响。这时残垣断壁前，一对夫妇跪地相求，我闺女在里面，快帮忙把她给扒出来吧。原来废墟中发出求救信号的姑娘叫宋艳梅，南充人。地震发生时，从成都来到映秀镇一家美容美发店的她，正准备给店员讲化妆品知识课程，被瞬间倒塌倾压的楼板夹压在两层天花板中间。他的父母知道后跋山涉水来到映秀镇，肯定被压在最底层，几名战士迫不及待地抡镐挖洞口。连长刘同心示意大家冷静，遇到阻挡物，声音传播方式会发生改变，判定废墟里声音的位置必须排除错觉。听了连长的话，战士们从不同的位置仔细辨听，最后判定人在二楼夹层。当战士们从断裂的水泥板和碎裂的家具碎片中间用双手一点点抠出深 1.5 米直径30厘米的小洞时，年轻女孩快救我出来那柔弱而激动的喘喊声传了出来。我是党员，让我爬进去。不，我身材瘦小，进出洞方便。战士们争先恐后，连长刘同心与副连长严先元碰头一合计，以便于爬洞为标准，选择一级士官安乐、二级士官张信诺和一级士官刘月伟这三个瘦小机灵的战士担当重任。安乐刚爬进去不久，脚下的大地便发生了余震，裂而未倒的楼层开始摇摆，随时有再次垮塌的可能。班长田振立、景斌急忙把他给拽了出来。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安乐感叹地说，他已经明显感觉上面的水泥板正挤压身子，拉慢一点可能就被卡在里面了。宋艳梅的脚被深深卡在水泥板缝里，救灾人员几次努力都没能成功，大家是心急如焚，脚下余震频繁。三个多小时的救灾时间发生了四次余震，再耽误下去不但救不出宋艳梅，还可能危及战士的生命。实在不行，狠狠心把姑娘的脚锯掉算了。有群众建议道，宋艳梅的父亲也表示默许。渴望活着出来的宋艳梅也向钻洞营救的安乐央求道，请把我的腿锯了吧，我不想死在这儿。二连在场的党员干部们拒绝了这一建议，随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带进去一把刀片，割破宋艳梅的鞋子，把宋艳梅完好地救了出来。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七天，抗震救灾行动向乡村扩展，济南军区铁军官兵在乡村展开拉网式的搜救。废墟上，瓦砾中，铁军官兵进行认真的检查，他们一边搜索一边大声喊叫，我要找铁军，救救被围困的大批乡亲。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这是大地震后第七天的声音，在经历了146个小时和数千次的大小余震之后，这样的声音是鼓舞人心的。接电话的济南军区作战部部长李亚东急切地追问，在哪里，有多少人？打电话的中年妇女哭泣着说，我是汶川县银杏乡沙坪关村人，我家住在一条很深的大峡谷内，里面有大大小小很多村庄，有近万人被大地震堵在了峡谷里。李亚东立刻向军区副参谋长赵立德和副司令叶爱群报告，抗震救灾专用地图上一条原始的河裂变形成的峡谷，地貌山势陡峭，它的东侧是依山修筑的一条公路，紧邻岷江，这唯一的道路因地震山体滑坡变成了悬崖峭壁，长达百里的峡谷，想要到那里去营救被困的群众真是难如登天呐。时间就是生命，经过紧急讨论，一个数千官兵救援万名被困群众的陆空联合救援方案很快形成。根据这一方案，铁军师数千官兵开进大峡谷展开搜救，空中数支陆航部队搭载救援物资和医疗队，从大峡谷四周的草坡乡、耿达乡、银杏乡、三江乡同时实施直升机机降，为濒临绝境的灾民运送物资、转送伤员。计划很快上报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并得到批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铁军将如何挺进这条大峡谷呢？村民们能否得救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

鸟在殴打其他战俘时看到的都是顺从与忍受，路易的反抗给了他极大的施暴快感，所以在诸多战俘之中，大鸟最喜欢对路易施虐。 1944年，二战战局发生逆转，日本节节溃败，盟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这也决定了大鸟的工作就是想尽办法折磨战俘。大鸟得知路易是运动员之后，命令长期填不饱肚子连走路都会摇晃的路易和日本士兵赛跑，如果输了就要挨打，如果赢了也要挨打，这对运动员出身的路易来说是莫大的侮辱，心中那颗复仇的种子迅速发芽。 大鸟还命令所有的战俘全部服苦役，不干活的人只能得到一半的烤粮，可是糙米大麦和里面飘着的几片蔬菜叶子的汤通常是他们一整天的口粮，如果再扣掉一半很难活下来。路易身边的战俘因为饥饿而面容憔悴，神情恍惚，瘦弱到能够看出肋骨清晰的沟壑，触目惊心呢。路易为了活下来只好为日军理发裁剪衣服来换取足额的口粮。1944年11月的一个清晨，大鸟找到路易，他说：你帮我一个忙，我就让你吃饱饭。之前我们交代过，日军一直想要利用路易，大鸟口中的所谓帮忙其实就是要利用他的运动员身份和他的影响力来为日本人做宣传，而路易此时最希望的是他的家人知道他还活着，所以直接接受了这个差事。11月18日，路易被带到了东京广播电台《日本邮差》这个节目的播音室，我们找到了一段当年路易播音的广播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Courtesy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I am broadcasting this personal message to you.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in 2.5 years that you will have heard my voice. 广播发出之后，路易的家人很快就得到了他活着的消息，原本死气沉沉的家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两周以后，东京电台的人来到大森，要让他再做一次广播。路易想，好啊，我正好还有很多的话想要对我的父母说呢。到了之后，路易才发现日本人已经为他写好了稿子，而且只能照着念。在路易后来的回忆当中提到，当时的稿子里日本人极度贬低美军，而把自己描绘为英勇好胜、慷慨赴死的勇士。路易做出了自己的决定，那就是拒绝。被拒绝，这种反抗在大鸟看来简直就是侮辱，持续殴打他一个星期，以至于路易在晚上睡觉前发现衣服和血肉粘连在了一起，每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路易自从1943年5月坠机之后再也没有过家人的消息，此时离开家将近2年，回家对他来说是奢望，能让远方的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初的一天，路易再一次听到了久违的声音，飞机的引擎声，这次是一架机翼上画有美国标志的轰炸机。路易激动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是要接我们回家了吗？1945年2月，路易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在他看来比看到美军的飞机还要高兴，大鸟被调走了。可是在2月的最后一天，路易被通知将要被送往位于东京西北部的直江津四笔战俘营，在路易和其他战俘被转送从废墟中穿过时看到东京已经被炸得满地焦土与灰烬。 1945年3月1号，陆毅正式进入直江津四 B 战俘营，和以前一样列队点名，可走出来的却是那个既熟悉又憎恨的身影，大鸟。陆毅再次看到大鸟，觉得自己的人生简直是跌到了谷底，可大鸟呢，却是洋洋得意，微笑地从他身边走过。后来，陆毅听说，这次被转移的战俘都是由大鸟亲自挑选的，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技之长，或者是高级军官的背景，只有陆毅没有。也就是说，之所以挑选陆毅，就是想要折磨他。直江津是位于日本西海岸的海滨城市，在3月份的时候，这里还都是满地厚厚的积雪。营房里的陆毅此时穿着的还是坠机时的单薄衣服，强烈的温差下，陆毅得了重感冒，无法服役，可不干活就只能得到一半的口粮。他硬着头皮去找大鸟，请求分配一个稍微容易的工作。我们这里有一段陆毅老年说起这段故事时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o finally the bird had this sickly goat. And he said, you take care of the goat. The goat is sick. And if the goat dies, you die. But the goat died. So he had me outside, had all the prisoners out there lined up looking at me. And the goat dies, you die. Everybody knew that.Walked around, and I thought, what's he going to do to me? Is he going to kill me in front of everybody? And then he finally decided to punish me by making me hold up this beam, which was a hardwood beam, about, I think it was 4 by 6 by about 8 feet. Over your head. If he drops it, shoot it. I could lift it all right, but after 2 or 3 minutes, man, it was painful. After 10 minutes, I thought I can't hold it any longer. Then I went numb. And of course, the Englishman handling Wade had a watch with him, and he timed it. He said that I held it 37 and a half minutes. 这次山羊事件让路易对大鸟的仇恨再次加深。他无数次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能报仇。路易对大鸟的憎恨和对复仇的极度渴望，使他召集起其他的战俘，打算一起把大鸟杀死。8月10日，路易他们早晨列队干活，可大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之后的几天也都是如此，计划还没有实施，大鸟就消失了。直到8月15日，另一名士兵对他们说，战争结束了。 直江津战俘营的700名战俘全部被释放，可对路易·赞贝里尼而言，战争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接回了国。路易·赞贝里尼几经辗转，终于在加州长滩机场见到了他两年间日思夜想的家人。这是路易回到美国下飞机后冲过去抱着妈妈的照片，左边的两个人是路易的妹妹。在回家路上，大家更多的是沉默，路易没有说那些故事，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活着回家了。回家后不久，他与辛西亚一见钟情，结为连理。结婚之后，他的生活依旧没有回归平静，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开始抽烟酗酒，易躁易怒，精神错乱。一年之后，他依旧无法摆脱大鸟的噩梦，他还是会在梦中看见大鸟狰狞的脸，抡起皮带，皮带上的金属扣深深地嵌入自己的头颅。于是他伸出手扼住对方的喉咙，直到路易听到一声痛苦的尖叫，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差点勒死怀孕的妻子。所有的这一切啃噬着他的大脑，凝聚成一种令人血脉喷张的对复仇的强烈渴望，甚至他打算奔赴日本，直接把大鸟杀死，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路易过了四年多，直到1949年10月，他终于释怀。 路易在妻子辛西亚的帮助下回将其坠机之后，在太平洋上生死未卜的绝命漂流中许下的诺言，找到信仰，涅槃重生。在妻子的帮助下，路易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他想起了曾经的诺言。 If you get me through this, you answer my prayers.I swear I'll dedicate my whole life to you. I'll do whatever you want. Please. Now, I didn't have a nightmare, and I haven't had one since. So the forgiveness, it was a complete healing factor in my life. 1950年，路易·赞贝里尼回到日本，来到朝鸭监狱。朝鸭监狱位于日本东京，在二战结束后，此监狱被美军征用，关押远东军事法庭名列的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皆于受刑前被关押于此。该监狱也因此闻名。在这里，路易没有找到大鸟，文国看守人员才得知，战后大鸟一直外逃，后因绝望自杀。直到此时，路易·赞贝里尼才觉得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几十年后，他公开了自己在1950年写给大鸟的信件的内容。 Okay, this is a letter I wrote to Mr. Shiro Watanabe. As a result of my prison war experience under your unwarranted and unreasonable punishment, my post-war life became a nightmare. I was not so much due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as it was to the tension of stress and humiliation that caused me to hate with a vengeance. Under your discipline, my rights not only as a prisoner but also as a human being were stripped from me. It was a struggle to maintain enough dignity and hope to live until the war's end.The post-war nightmares caused my life to crumble, but thanks to a confrontation with God through the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I committed my life to Christ. Love replaced the hate I had for you. Christ said, forgive your enemies and pray for them. As you probably know, I returned to Japan in 1952, was graciously allowed to address all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t Sugamo Prison. I asked them about you,and was told that you probably had committed harakiri, which I was sad to hear. At that moment, like the others, I also forgave you,